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啊，就是这个微博的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在我们心中比较笑什么，在我们心中比较这个厉害的民谣的女歌手的排行。 对，因为一直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知道，我们好像是在10亿之前的时候有给大家放过一期民谣男歌手的，虽然大家都是唱民谣的，但是他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各不相同。 没错，就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那些民谣女歌手 一起来看。 本期982活力榜民谣歌手女声特辑，第五名程璧，晴日共剪窗。 那时的奶奶教我念白鹅去想象天歌，等到太阳明亮的时候还会教我剪窗花，那是我最难忘的过去，常常出现在梦里。于是后来我学会了写字，于是有了这首诗。提前花木马，院外小径芳，四时常向往，今日共剪窗。 第四名谢春花，我从崖边跌落。 时间烧灼滚烫，回忆撕毁臆想，路上行走匆忙，难能可贵世上，散播留香磁场。我欲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与其误会一场，也要不负勇往。我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南墙，笑是神的伪装，笑是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窗，就让我看见你，看见你的伤。我想你就站在站在大漠边疆，我想你就站在站在七月上。 第一名陈粒，粒粒万香。 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五首歌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民谣女歌手的榜单啊。 是的，没错， 会给大家一一的详细的说一下。 对，刚才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乐活派雨涵说，民谣女歌手都有种幼儿园老师的感觉，甜美且温柔。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做民谣女歌手呢？我好像很符合我的气质。 哎，你好像一天换一个气质，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好像是 昨天还说自己平淡如水。 平淡如水， 就是平静 啊， 温文而雅， 不是跟今天的这个形容词是一样的吗？不是吗？ 前面那个昨天自拍的时候还说自己可爱， 自嗨的时候是吗？ 对，还说自己可爱。然后那个昨天放那个， 昨天放 Spectre 的时候， Spectre 的时候 嗨起来了， 哎，对，你还这样， 对，我就是这么的百变。好了好了，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不然再下去就好尴尬呀。刚我们给大家听到的是这个五首民谣的女歌手，其实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五个民谣的男歌手。 嗯， 之前我们还聊过，感觉民谣女歌手和男歌手的之间的这个风格差异还是挺大 的。哎，真 的 不错，就是什么叫 真的 不错，真的挺大的啊。 对， 我想说的是，那个女歌手唱的真的不错，然后又接着你刚刚说那话，两者之间差异其实特别的大。就像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有网友说这期就是那期节目做的比较低沉嘛，就是稍稍情绪有那 个，因为他们都是那种，首先他们都是烟嗓， 嗯， 民谣男歌手大部分都是烟嗓， 大部分都是烟酒嗓， 然后他们写的这些词可能都是比较 理想现实有关， 对啊，比较悲伤啊，或者说励志里面带一点小落寞的那种感觉，但是女歌手就好像很不一样了， 对， 比如说刚才有很侠女风范的，然后还有那种很小清新的感觉的那种， 比如说陈粒，还有 Jim 刚刚那个七月上 和粒粒万香这两首歌，就是非常侠女范的那种。 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就今天来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五首歌曲。那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程璧的晴日共剪窗，这首歌应该算是非常小清新的感觉了，相当小清新， 相当小清新， 对，而且非常有画面感。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于程璧的《晴日共剪窗》， 一起来听。 就是他是这样唱，听见花木梦，院外小径芳，似是长相望，今日共剪窗。 这首诗，听见花木马院外小径芳，四时长相望，今日共剪窗。 来自于程璧的一首《晴日共剪窗》，是一首非常小清新而且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 对，而且整段的歌词它就把就是童年时候跟外婆在一起的那段时光都给他 唱了。对对对，没错。那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这首童谣式的小歌呢记录了程璧幼年的时候和奶奶一起生活的那些回忆。那奶奶呢是程璧的启蒙老师，她的性格温柔，喜欢读一些诗书，而且常常会给程璧讲一些古时候的一些趣事，而且还喜欢写文字记录生活。据说这首歌就是程璧在看了这个奶奶的日记之后写出来的一首歌。哎，你可以用奶奶的口吻给大家念一念这个日记怎么样？ 奶奶呀， 来念一下， 那就给大家来念一下吧。 对 啊，这个奶奶的日记里边写到说，晴好的午后和小孙女一起坐在院中纳凉，小孙女性格开朗，随时都是兴致勃勃的样子，我教她写字她不会厌倦，每次都是很快的记下，格外的聪明乖巧。小孙女呢也常常的跑到树下，像是期盼着早一点结出果来。我来家的时候啊，刚栽下的那棵小树如今已可以开出两三朵的花了。 你说奶奶就这么文艺，孙女能不文艺吗？ 对， 对不对？ 再加上这个写词创作一把古典吉他，再加上程璧这种温柔的声音， 温柔的声音，而且他这张专辑就《晴日共剪窗》就是他的这张专辑的名字嘛。这张专辑里面好像所有的歌全部就只有一把古典吉他做伴奏，没有任何其他的配器，每一首歌就是像在吟诗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 好像也是民谣界的一股清流吧，算是。 就其实最开始大家听民谣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个歌手带着一把吉他， 对， 然后慢慢的发展到现在， 慢慢火了以后， 火起来之后，就发展到现在，加上各种各样的乐器，比如说刚刚那个沙箱，这个就反正加沙箱的那种还算挺正常的， 对， 这还有那种加鼓的， 没错， 加 DJ 音乐， 各种加就已经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民谣的感觉了， 只是他的歌词更偏这个民谣化，他整体的曲风已经不像原 有那种 民谣。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民谣的话可能还是配器稍微简单一点比较好吧，因为毕竟它是比较注重于它的这个旋律和它的这个词，如果太花哨的话感觉就很像那种 传统意义上的流行歌曲了，有没有？有一点过于商业化了哈。 对， 而且程璧她也被称为这个森女复古民谣女歌手。平时呢，她是一个不苟言笑、衣着朴素，好像是大家就是心目中的那种 小仙女儿、 小仙女儿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声音非常的空灵，就简直就像一个小仙女的一样的感觉。 对，其实这个说，程璧她的这种形象啊，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如果不大了解这个歌手的话，穿一袭素衣，然后背着一把吉他，还是那种木质纯红木质的那种吉他，哎，然后这吉他上面再绣个小花什么之类的，挂一香包， 越说越俗。 然后这腰间挂了一香包，对不对？ 然后还得赤着脚走在那种 赤着脚就算了吧， 森林里。是 这我没想过哎， 那种清新脱俗的那种仙女的感觉啊，对不对？ 抱着把吉他， 没错， 这是高渐离吗？ 好了好了，说啊，那个小仙女哈，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位侠女，应该算是侠女之一，因为今天的侠女好像有点 多，有点 多。对，来听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来自于谢春花的《我从崖边跌落》，先来听 一 下。 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谢春花的啊，这个一代侠女的《我从崖边跌落》。 没错，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哈。嗯，《我从崖边跌落》这首歌曲呢，它的曲调初听好像有一点点小欢快。 我从崖边跌落，发动。哎，接着说，接着说。 初听好像有点小欢快哈，但是这个歌词呢好像又是另外一种情绪，甚至好像带有一点这个小小的绝望的感觉。 嗯， 其实最心痛的从来不是求而不得，而是半途而废。那谢春花呢，她作为一名95后的唱作人，有着和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洒脱和思维，她的民谣歌曲有一种略带青涩但是却十分走心的感觉。 嗯，哎，这真的是，其实这段话它的上榜理由不仅仅是对这首歌的描写，我觉得对谢春花本人这个女歌手的描写也是十分贴切的。 没错，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说哈，我们两个刚才好像是真的不说吗？ 还是别说了，大家自己去体会一下吧。 对，就是，嗯，其实网上是有人说这首歌 好像，这不还是说出来了吗？ 不是，因为我们还是说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嘛。 嗯， 我觉得好像网上 以上观点仅代表我们两个人的 观点 啊，跟这个其他部门无关。嗯， 对，说这首歌呢好像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放的另外两首歌稍微有那么一点的相似。 嗯，曲风可能有一点相似， 而且真的是巧了，我昨天在选歌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你知道吗？但是当我都就是把所有的歌曲聚集到一起的时候，我说哎，好像他们之间好像有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说法。 哎， 有的人说好像之间是不是有互相借鉴啊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 应该就是借鉴吧。 对，但只是借鉴而已。这个谢春花还是能听出来他自己的风格的。 这个音乐这门学问，或者说音乐这门艺术。 嗯， 你看看啊，就是从最开始的国外的欧美流行的音乐，他们最开始用那种复古流行的方式，就唱那种 disco 什么之类的。 对， 那个路灯下的小姑娘。 对对对对对。 之前不是叫做 叫做什么？ 叫什么来着？你这一唱给我唱忘了。就是那个一对哥俩的名字，我想具体想不起来了。就是，就是这个，然后现在也是慢慢的流到国内，然后也是一种借鉴的方式嘛。 对，没错。那我们稍稍听一点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是思农， 我是大佐。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网络直播啦。 没错，你怎么那么激动啊， 热的 可以了可以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热了，好不好 不是因为今天这个主题嘛，这个能、其实今天的主题是可以 还挺 降 温的，降 温的。 对 啊，这假如说今儿咱俩要是聊聊这个 DJ 夜店风的话，我估计我今天 就 会就 更热了，是不是、 极度的燥热。 对，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跟这个民谣有关系，给大家带来了五首非常好听的来自民谣女歌手的歌曲。那我们前面听了侠女，前面听了仙女，那下一位女歌手应该算是什么女呢？ 这我觉得应该用 不好给她一个 定位 哈，因为其实她相对于我们今天的其他四位女歌手来讲、应该算是前辈级的， 对，应该算是大前辈级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她的这个民谣一听就能够听出来她那个年代的那种年代感、说实话我还是个人更喜欢那个年代的一些民谣 的。 对， 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君子的立秋。 手摸着 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君子的《立秋》啊，这首歌真的太好了。 还想再听一遍，哎，再放一遍。 够了。一会儿如果再有时间的话，可以满足你这个小要求啊。 对， 说一下《立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啊。这首歌曲呢是由高晓松填词谱曲的，由君子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春分、立秋、冬至》当中。《立秋》呢是这个君子所有作品当中传唱度最广、受欢迎度最高的一首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完全出自于高晓松之手，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高晓松为君子量身打造之作。 是的，没错，就其实一听这首《立秋》，就好像就能把我们带回到了我们年纪稍微小一点的那个时候， 或者说是我们父母年轻时候，他们那个时候的流行音乐， 就高晓松啊，还有包括老狼啊，等等，他们那个时候，其实他们那个时候玩的也叫民谣。对，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校园民谣，对，真的就是那种感觉的，哎，还是挺可惜的哈，说实话确实 挺 可惜的。而且君子这个女歌手呢，确实是在当时是一位非常传奇的一个女孩，长得也漂亮，然后身材也好，还有才，而且她之前也是和这个高晓松和汪峰都有过一段恋情，是在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吧？ 对， 哎，好像汪峰的那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就是好像是写给他的。哦，应该是写给他的，回去可以查一下，好像是在这个君子去世之后，汪峰写给他的一首歌，还是挺难受的哈，想到这件事情， 确实挺难受。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君子这首《立秋》的时候，应该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刚刚我们俩也在聊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肯定会把一些比较好听的歌曲当做自己的手机，就是起床铃声。 但是过一段时间，再也不想听它了。 你以后就再也不想听到你起床那个铃声了。但是这首歌呢，我真的到现在一直还是我的起床的闹铃。第一次听到他的时候，一进入这个音乐，一进入脑子里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满面春风的感觉。 对，人家立秋，你为什么要满面春风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 难道不是满面秋风的感觉？ 这首歌的唱的是立秋，里面歌词所有的东西写的都是秋天，你包括整个的曲风啊什么之类的，也都偏秋风寒冷那种感觉。但是这首歌，这个他的音乐一响起来，我就如沐春风，然后阳光打在脸上那种感觉。 对，但是还是建议你不要把它再当成闹铃歌曲了， 不然我真的会 如何毁掉一首歌，就是 把它当成 你的起床闹铃。好了，下面来听我们今天的第四首歌，是来自 Jim 的 七月上， 一起来听一下。 我化尘埃飞扬，追寻赤裸逆翔，奔去七月心肠，时间烧灼滚烫，回忆撕毁异乡，路上行走匆忙，难能可贵世上，散播留香磁场。我欲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与其误会一场，也要不负勇往。我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南墙，笑是神的伪装，笑是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床，就让我看见你，看见你的伤。我想你就站在大漠边疆，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我化尘埃飞扬，追寻赤裸逆翔，奔去七月心肠，时间烧灼滚烫，回忆撕毁异乡，路上行走匆忙，难能可贵世上，散播留香磁场。 沙海洋，与其误会一场，也要不负勇往。我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南墙，笑是神的伪装，笑是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床，就让我看见你，看见你的伤。我想你就站在大漠边疆，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 一首来自于 Jim 的《七月上》啊，这首歌也是应该说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一首民谣。 对，算是 Jim 的知名作之一，还有这个《差三岁》应该是 Jim 的非常火的一首歌。 对，《差三岁》《七月上》都是他比较火的歌。 然后 仨字名啊， 为什么都有数字呢？ 是吗？《差三岁》《七月上》，下一首叫什么？腊八月。 好冷啊，这个直播间温度瞬间降到了20多度。 然后是假的冷像我降降温嘛啊，说一下七月上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啊。这首歌呢在某些的节点上啊，这个从重音感觉到了一种坚持的力量，不是固执和倔强的坚持，而是一种明明看透一切仍然愿意踏遍黄沙海洋的坚持，同时呢又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明白啊。看那句歌词，我愿乘风破浪踏遍 黄 沙 海 洋，与其误会一场，也要不负众望。 对呀、 啊，这种 多霸气呀、啊！ 也有那么一点小倔强在里边吧。 对，就像如果你刚才说这个程璧是那种啊、在森林里面的那种背着吉他的小仙女，我觉得 Jim 他感觉就好像是在那种 女战士 沙漠当中，然后梳一个特别利索的马尾，然后就面对什么黄沙呀什么这。一点都不惧怕那种侠女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想想啊，就是听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就是一生当中至少可以有那么一次放肆，或者是为了一个人，或者是为了那么一个念头，就是想那么一回，拼那么一回， 不顾一切，什么都不管，不管周遭说什么呀，什么都不管，就为了这一个念头去努力。哎，我也想这样。 哎，我也想， 我都想。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回家吃饭。 就是一个星期不工作，然后在家里睡上一个星期，不顾一切，不顾领导，不顾节目，什么都不顾，有没有那种非常豪放的感觉？ 你稍稍顾及一下你搭档的感受，好吧？ 错了，开个玩笑，班还是得上的。但是 Jim 这种精神吧，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非常值得学习的。 至少每个人一生当中就要那么疯一次嘛。 对，没错。那下面一首歌好像更加的疯了一点点， 因为他的演唱 就很疯，是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陈丽姐姐的现场 level 啊？ 看过，非常的起范儿， 真的，一看就像那种 唱着唱着就把自己唱哭了。 哎，对，要反正我变成他那种现场状态的话，基本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睡多了，就是红牛什么喝多了；第二种就是酒喝多了。告诉你。 不要这么说大家的女神陈丽丽好不好？ 但是陈丽也作为我的女神，因为她唱歌实在是太好听了，她的那种舞台上的台风啊，真的一下子一秒钟就可以让所有台下的观众们进入到他设的那个场景当中去。 对，而且我感觉他自己的那个场景就是好像你们台下有多少人我都不管，我就沉浸在自己的那种音乐的世界当中。那就一起来听一下陈丽的这首歌，也是我最喜欢的陈丽的一首歌，叫做《丽丽万香》，一起来听。 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倾倒理想一万丈，他不睡在北风仓皇 来自你们的女神丽丽。再说一下，陈丽是你的什么？ 我的女神神。 刚才好像有人听成了我的女人哈， 高登们。 真是的，他要敢说陈丽是他的女人，我多少下班堵他呀！ 吓死了我都。 对。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 丽丽万香， 丽丽万香，陈、来自丽丽陈丽的丽丽万 香，对，说一下她的上榜理由啊。这个说到民谣女歌手，大家想到的第一个人绝对会是陈丽，而且陈丽的音乐有着90后特有的个性和特色，就像刚刚我们俩在下面做的动作啊，对吧？随风飘扬什么之类的那些，她的声音时而性感，时而温柔，更多的时候她会唱的洒脱，却又传递出一股股的帅气。这首丽丽万香呢，算是陈丽江湖戏体现的最淋漓尽致的一首歌。 是的，没错，而且好多的网友有评价说这首歌好像是陈丽的所有歌曲当中词写的最好的一首歌，但是不是陈丽自己写的词，而是这个陈南希写 的 词。陈南希应该是来自清华大学，从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 高才艺术家， 好像是陈丽的高中生。确实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的棒，就是不是说陈丽写的不好啊，但是当时一听这首歌就知道不是陈丽写的，因为不是说不好，是跟陈丽以前的歌的 风格 不是特别的像，但是也是确实是作为我最喜欢的陈丽的一首歌《丽丽万香》，今天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 嗯，对，这个以上推荐的五首歌曲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民谣女歌手的榜单。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到这个我们思农的个人的网易云曲库里边去搜索一下这五首歌曲啊。 思小蛮，你突然间。 我突然间 干嘛突然间说这个， 我突然间想到了这个用户、啊、 让我把我的这个高中非主流的名字给叫出来了啊，思农的思，小大小的小，野蛮的蛮哈、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节目的最后要不要再放一下立秋这首歌？ OK， 好的，拜拜。